《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五章《凤凰社》第二十集。 我们吃饭吧。 比尔赶紧说道。 看上去很不错啊，茉莉。 卢平说着，替他盛了一些炖菜在盘子里，隔着桌子递了过去。几分钟没有人说话，只有大家坐下来就餐时盘子和餐具发出的碰撞声，还有椅子的摩擦声。然后维斯莱夫人转脸望着小天狼星。 小天狼星，我一直想告诉你，客厅的那张写字台里面关着个什么东西，它不停地摇晃，发出咯啦啦的声音，也许只是一个伯格特，但我想我们还是先请阿拉斯托来看看再把它放出来。 随便吧。 小天狼星兴味索然地说。 还有那儿的窗帘里都是狐妹子。 维斯莱夫人接着说道。 我想明天我们得想办法把他们处理一下。 哼，我正巴不得呢。 小天狼星说。哈利听出了他声音里的讽刺意味，但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听出来。在哈利对面，唐克斯一边吃饭一边给他的鼻子变形，逗赫敏和金妮开心。每次他都紧紧地闭上眼睛，露出他在哈利卧室里时露出的那种痛苦表情。他的鼻子忽而肿胀得像鸟嘴一样，看上去活脱脱是斯内普的鼻子，忽而又缩回去，变成圆球蘑菇一般大小，然后每个鼻孔里都冒出一大堆鼻毛。这显然是吃饭时的固定娱乐节目，因为很快赫敏和金妮就要求他变出他们最喜欢的鼻子。 变出一只猪鼻子来，唐克斯。 唐克斯照办了。哈利抬起头，刹那间他还以为一个女版达利正隔着桌子朝他咧嘴微笑呢。维斯莱先生、比尔和卢平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妖精的激烈讨论。 他们还是滴水不漏，什么也不肯说。 比尔说。 我仍然弄不清楚他们是不是相信他回来了。当然他们大概不想支持任何一方，不想卷到这里头来。 我相信他们绝不会倒向神秘人那边。 维斯莱先生摇着头说道。 他们的损失也很惨重。还记得他上次杀害的那一家妖精吗？就在诺丁汉附近。 我想那得看人家给他们开出了什么价码。 卢平说。 我说的不是金子。如果有人向他们提供我们几个世纪以来不肯给他们的自由，他们就会抵挡不住诱惑。比尔，拉格诺那边还是没有丝毫转机吗？他目前在感情上对巫师还是很排斥的。 比尔说。 他还为巴格曼的那档子事气得要命呢，觉得魔法部掩盖了真相。你们知道，那些妖精始终没能从他手里拿到他们的金子。 桌子中央传来一阵大笑，淹没了比尔没说完的话。弗雷德、乔治、罗恩和蒙顿格斯在椅子上笑得前仰后合。 后来， 蒙顿格斯笑得喘不过气来，眼泪直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他说：“ 后来，信不信由你们吧。他对我说，他说，咦，顿哥，这些癞蛤蟆，你是从哪儿弄来的？”不知道哪个杂种把我的癞蛤蟆全偷走了。我就说了，把你的癞蛤蟆全偷走了是威尔干的，那怎么办呢？所以你才需要再买一些呀，对不对？你们信不信，孩子们，那个没头脑的滴水嘴食兽居然从我手里把他自己的癞蛤蟆全都买了回去，价钱比他原先买的时候还要高得多啊。 我们不需要听你唠叨这些生意经，蒙顿格斯，非常感谢。 维斯莱夫人严厉地说。罗恩扑在桌子上放声大笑。 对不起，茉莉。 蒙顿格斯立刻说道，他擦擦眼泪朝哈利眨了眨眼睛。 可是你知道，癞蛤蟆是威尔从瓦迪海里斯那里偷出来的， 所以我其实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啊。 我不知道你的是非观是在哪儿学的，蒙顿格斯，但你似乎漏掉了最关键的几课。 维斯莱夫人冷冷地说。弗雷德和乔治把脸埋在盛着黄油啤酒的高脚酒杯上，乔治笑得直打嗝。不知为什么，维斯莱夫人狠狠地白了小天狼星一眼，然后起身拿来一个大大的黄酥皮派做甜点。哈利扭头望着他的教父。 莫莉不大认可蒙顿格斯。 小天狼星压低声音说。 那他怎么会加入凤凰社的？ 哈利悄声地问。 他有用啊。 小天狼星小声嘀咕道。 认识所有的骗子毛贼。这也难怪，他自己就是那一类货色。不过他对邓布利多倒是忠心耿耿，邓布利多有一次还帮助他摆脱了困境。弄一个顿格这样的人在身边也有好处，他能听到我们听不到的东西。但莫莉认为请他留下来吃晚饭太过分了，莫莉还没有原谅他在应该跟踪你的时候擅离职守。 吃了三大块黄酥皮派和蛋奶糕，哈利牛仔裤的裤腰紧得难受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因为那条牛仔裤本来是达利的。哈利放下勺子时，饭桌上的谈话逐渐平静了下来。维斯莱先生靠在椅子背上，一副吃饱喝足身心放松的样子。唐克斯张着大嘴打哈欠，他的鼻子已经恢复了正常。金妮把克鲁克山从碗柜下面引了出来，这会儿正盘腿坐在地上，把一些黄油啤酒的软木塞滚来滚去，让克鲁克山追着玩。 差不多该上床睡觉了，我想。 维斯莱夫人打着哈欠说。 还没有呢，莫莉。 小天狼星把面前的空盘子推到一边，转脸望着哈利。 知道吗？我真为你感到吃惊。我以为你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伏地魔的情况。 屋里的气氛突然变了，速度如此之快，哈利还以为是摄魂怪来了。几秒钟前还是那样轻松悠闲，令人昏昏欲睡，现在却变得警觉甚至是紧张了。听到伏地魔的名字，饭桌周围掠过一阵战栗。卢平刚才端起杯子正要喝酒，这时慢慢放下酒杯，露出警惕的神情。 我问了， 哈利气愤地说。 我问了罗恩和赫敏，但他们说我们没被批准加入凤凰社，所以 他们说的对啊。 维斯莱夫人说。 你们年纪还太小。 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两个拳头捏得紧紧地抱在怀里，睡意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必须先加入凤凰社才能提问题？ 小天狼星问。 哈利在那个麻瓜家里困了整整一个月，他有权利知道发生了什么。 等一等， 乔治大声打断了他。 为什么哈利的问题就能得到答复？ 弗雷德气呼呼地问。 一个月来我们一直想从你们嘴里问出点什么来，但你们什么也不肯告诉我们。 乔治说。 你们年纪太小了，你们没有加入凤凰社。 弗雷德说。那又尖又细的声音活脱脱就是他母亲的，听着简直不可思议。 而哈利甚至还没有成年呢。 没有人告诉你们凤凰社在做什么，这可不能怪我呀。 小天狼星平静地说。 这是你父母的决定，而哈利则不同。 用不着你来决定怎么对哈利有好处。 维斯莱夫人厉声说。平日和蔼亲切的脸上此刻露出的表情很吓人。 我想你没有忘记邓布利多说的话吧？ 哪一部分？ 小天狼星不失礼貌地问，但神情却像一个准备迎战的人。 就是不告诉哈利他不需要知道的。 维斯莱夫人说，着重强调了最后几个字。罗恩、赫敏、弗雷德和乔治的脑袋在小天狼星和维斯莱夫人之间转来转去，仿佛在观看网球场上的来回对打。金妮跪在一堆废弃的黄油啤酒软木塞中间，呆呆地望着他们谈话，嘴巴微微张着。卢平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小天狼星。 我只打算告诉哈利他需要知道的，莫莉。 小天狼星说。 当时是他看见伏地魔， 听到这个名字，饭桌周围的人又是一阵战栗。 恢复肉身的，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有权利。 他还不是凤凰社的成员呢。 维斯莱夫人说。 他才15岁，而且…… 但他经历的事情不比凤凰社的大多数人少。 小天狼星说。 甚至比有些人还多。 没有人否认他做过的事情。 维斯莱夫人说，声音越来越高，放在椅子扶手上的拳头在微微颤抖。 但他仍然…… 他不是个孩子了。 小天狼星不耐烦地说。 但他也不是个成年人。 维斯莱夫人说，血液冲上了他的面颊。 他不是詹姆，小天狼星。 谢谢，我很清楚他是谁，茉莉。 小天狼星冷冷地说。 我看不一定。 维斯莱夫人说。 有时你谈起他时的语气，就好像你以为你最好的朋友又回来了似的。